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， 在哪一个心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，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， 深爱子夜钟情。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上集回顾：贺佳音追求廖宇失败，小柳追求美刀也不顺利，美刀追求贺佳音同样遭到拒绝。彭守礼带贺佳期出去应酬，佳期又喝多了，酒酣之时，万征打来电话说今天是自己的生日，并责怪佳期是一个不称职的女朋友。贺佳期知道这回自己又歇菜了。 贺佳音还没有走，美刀睁开眼，佳音还完好无损地在他面前站着。美刀笑了，站起来刚要过去，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。佳音蹭地窜过来看，屏幕上显示是柳。美刀挣扎着接了，喂，明天。美刀看了佳音一眼，佳音正扭脸往外走。明天没事啊。他要追出去找佳音，但服务员拉他结账。美刀用脖子夹着电话，手在兜里一通狂掏。他谈什么呀？哎，你贴网上干嘛呀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佳音一把抢过美刀的电话，严厉地问：明天决赛你忘了？ 美刀又抢回电话，着急地问：你干嘛呀？丫说要把这事贴我网站上去，这也忒缺了。 哎，你不是说跟他没事儿吗？你到底跟他干什么了？ 真没干什么呀。丫说要明天跟我谈。 明天是决赛，我再跟你说一遍。 我靠，孰轻孰重啊，一破比赛参加他干嘛呀？哎，这你跟我一块儿去。 我告诉你，你明天要不让我拿奖，咱俩就一点戏都没得唱。 美刀冲着佳音的背影喊：哎，别呀。哎，你们家人怎么都这么急着出名啊？ 子夜争情。 各位观众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超级明星脸儿》。苏菲菲话音将落未落，胜利在观众席的一角开始鼓掌。建华看着曾经为人师表的丈夫一脸兴高采烈地干着这件事儿，脸上很挂不住。佳期趁别人鼓掌的档口，冲刚进场的万征招手。万征正眯着眼睛在观众席上找他， 他们约好了，假说万征也来现场看比赛，算作一次与陈家人的非正式会晤。 万征当然是不愿意来的，但样板间那件事以后，他对佳期重新认识了一下，觉得可能这孩子不像自己原来以为的那样没出息。要说在一个外企公司里做到总裁助理，怎么也不能算太寒碜。也许假以时日，经过他的改造，跟贺佳期也能将就着过。万征现在倒觉得自己当时找贺佳期当女朋友还算是明智，虽然和自己相比他的年纪小了点，但青春就是本钱，前途还是不可限量的。当然万征不是羡慕佳期年轻，他是佩服自己有眼光。万征看见佳期了，跟周围的人说着劳驾就往那儿走。万征听见身边有人领掌，不知道台上谁出来了，心不在焉地看了一眼，然后就像被钉在那儿了。后边有观众示意万征挡了视线，万征呆呆地就手坐在了旁边的位子上。 佳期远远地看着纳闷儿，刚要过来，苏菲菲介绍到他们。这个方阵是我们今天参赛选手们的亲友团，欢迎你们。佳期赶忙跟着大家做欢呼状，可万征连余光都没往这边看。姥姥问，哎，是那个吗？怎么着俩眼发直啊？佳期假装很懂事的解释，啊，来晚了就不能随便走了，待会儿再说吧。后场的佳音在台侧探头探脑，他看见胜利把评委席上小李美刀的牌子撤走了。 自言周期 美刀着急忙慌地冲进快餐厅，扫视了一圈，在角落里看见了一个酷似贺佳音的人，他的目光停了一下，刚要挪开又停了一下，那个人居然是小柳。 模仿贺佳音、模仿王菲的样子的小柳，冲着美刀意味深长却又无比凄凉的一笑。 美刀被震撼了，他不知所措地走了过去，手心出汗，像一个晕场的演员，以致他不知道自己是微笑着的。 我靠，我靠，干嘛呀你？ 小柳见他坐稳才起身，事儿事儿地走到点唱机前面，扭泥作态地翻了很久，给美刀一个孤独到极致的背影，然后投入硬币。快餐厅里响起了王菲的《我愿意》，小柳深深沉醉在自己营造的伤感氛围里，坐回美刀对面的时候已是泪眼婆娑。 美刀在《我愿意》的音乐里非常不解风情，小柳，你这样让我怎么接茬啊？可是你也得问问我愿意不愿意啊。在文绉绉的小柳面前，美刀可真不像个作家，真用不着。你看看你自个儿也挺好的，你说你弄成这样，你这何必呢？我要是知道你这么表白，我就不来了。 小柳无比坚定地说，你不爱我没关系，我爱你就行了。 比对小柳事先备好的词儿，美刀只会局促不安地感叹， 我靠。 小柳背后的墙上挂着钟，美刀看了一眼，那边是彻底赶不上。小柳，你爱我，谁爱谁的时候老威胁人家呀？你干嘛要往我那网页上贴那事儿？我 这真是，我真得问问你怎么回事啊。 为了忘却的纪念。 这话听得美刀特顶，他试图去适应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硬的软的我都觉得无所谓，真心实意是最重要。比如我对贺佳音，那就是真心实意呀，你懂吗？ 真不真心实意自己以为没用。你觉得贺佳音觉得你真心实意吗？他要领你的情儿，我没说二话。你对他不跟我对你一样上赶着吗？你要好好想想，与其你上赶着他，不如我上赶着你。你还不明白吗？让我怎么教你啊？ 刚要适应书面语的美刀只好折回来听人话。小柳把带着坤表的手腕伸到他面前， 已经来不及了。 小柳是有备而来，软硬兼施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他把整个上身铺在桌子上，仰头看着美刀的眼睛。 我只要一年的时间，我们以一年为约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明年这个时候，无论我们在做什么，在哪儿，我都会自动停止，自动离开。 美刀下了很大的决心，不知道是终于被小柳的诚恳打动了，还是想先把他赶紧打发了。他张了张嘴，费劲儿地伸出两个指头，费劲儿地说出一句话：俩月。 满眼憧憬的小柳没想到自己费了半天唇舌，美刀竟然与他讨价还价，他实在是不甘心，伸出一个巴掌：半年。 美刀扒拉开小柳的手：这是五个月。美刀十分坚持地再伸出俩手指头：俩月。 小柳仍然不肯轻易就范，手指头减到三个： 仨月。 美刀是断然不会妥协的：俩月，要么就俩月，要么就拉倒。说完往椅背上一靠，破罐破摔。 小柳想了想，往前探身，果断地一把握住美刀做出的二： 成交。 远远看着这两个人真像在划拳。 子夜周期， 接下来要参赛的这位选手叫贺佳音。苏菲菲还来不及往下说，陈家人就已经开始欢呼。菲菲一笑： 啊，看来他们的亲友团非常强大呀。贺佳音要模仿的是王菲，又是王菲，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王菲的原音重现。 大屏幕播放的时候，苏菲菲到台侧休息，佳音本来一直在最后时刻死死拉住胜利的手，希望获取点来自家庭的能量，但胜利一看苏菲菲站到旁边，马上甩开闺女的手，非常有眼力劲儿的给苏菲菲递上水。苏菲菲接过来喝了一口，又递还给胜利。这一递一接十分自然，虽然远，却没有逃出建华善察作弊的眼睛。 播放结束，佳音腿颤抖着走了出来。菲菲问： 请问这位选手要唱王菲的哪一首歌呢？ 贺佳音结结巴巴地说： 扑火。 苏菲菲用一种当事人肯定不觉得逗的方式说笑： 扑火，这火看起来肯定挺大的。 音乐响，灯光暗，干冰起，全场鸦雀无声。前奏过去了，全场仍然鸦雀无声。该鸦出声，鸦却没声。音乐停，灯光亮，导播问： 怎么回事啊？ 佳音此时已经出了一脑门汗，他颤颤巍巍地问：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能再来一遍吗？ 时间有限啊，抓紧。 音乐再响，灯光再暗，干冰再起，佳音的声音就像掉进羊圈里一样，让人听得浑身发冷。苏菲菲实在忍不住，在旁边坐状，抱紧自己的双肩。灯光又亮，导播室里传出了一个声音： 这个选手是怎么进的决赛啊？ 全场大哗。 陈家人不见了刚才的气势，姥姥悄声也不知道问谁： 这怎么回事啊？ 老爷紧张得像白痴一样伸长了脖子，东看看西看看。观众开始起哄，现场的工作人员也乱了起来。佳期焦急地咬咬嘴唇，看着台上的妹妹和一旁笑嘻嘻的苏菲菲，他下意识地把无助的目光投向万征，却看到万征正在那儿起哄，把双手围拢在嘴边嗷嗷乱叫，抽冷子还喊着退票退票。 陈家人低下了头。台上的佳音虽然与亲人近在咫尺，却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。 贺佳期突然长身而起，大家都诧异地看着他，万征也不方便起哄了。佳期穿过观众走到台上，拉起佳音的手，他镇定地说： 对不起，我妹妹是第一次参加这么正式的比赛，您看我能不能和她一起唱啊？ 他向导播室的方向问。现场安静极了，半天苏菲菲突然反应过来， 这不行吧？ 但音乐恰在此时重新响了起来。佳期紧紧地抓着佳音的手，两个人很努力，只想把这首歌完整地唱下来。佳音突然想，幸亏那次在钱柜姐姐喝多了和她抢着唱过一次扑火。想到这儿，他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，走音走得很厉害，妆也冲花了。 歌唱完了，太难听了，但姐妹两个相互扶持的样子感动了观众，掌声四起，几乎要持续26分钟了。 苏菲菲看到身边的贺胜利一副快哭了的样子，大力鼓掌，觉得很不投机。她冷冷地扭脸看着大屏幕。摄影师正在拍观众席的反应，屏幕上迅速地闪过正在看着她的万征。她和其他观众目光相左，因此显得十分突出。苏菲菲愣住了，他扭头到观众席上去找，但是茫茫一片。他扭头继续看大屏幕，万征的脸再次一闪而过。佳期急匆匆地穿过往外走的人群向万征走去，但是走了一半，他不得不停下脚步。万征与苏菲菲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，正眼神非常暧昧地对视着。 万征慢慢地一步一步向台边走去，苏菲菲一脸似笑非笑地原地等待，每一秒似乎都沧海桑田。佳期在旁边不自觉地渺小下去。 真是你？ 万征柔声问。 苏菲菲淡笑不语。 万征夸张地掐了自己一下，疼。两个人就这样台上台下的对视着，世间万物仿佛不复存在。苏菲菲吃定他似的兀自散发着 暧昧的魅力。 佳期竟先怯了下去，远远的虚弱的喊了一声：“哎！” 没有人听见，就是听见也没有人理。万征看着苏菲菲，手插在裤兜里，摆出自认为的风流倜傥，往前慢慢的走。 苏菲菲声音软软的：“你收到我的 email 了吗？” 万征的语气里有无限的委屈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正拆台子的胜利从佳期身边过，顺嘴问道：“佳期，你男朋友来了吗？”苏菲菲听到了身边这俗物的问话，奇怪地看了佳期一眼，气场被打乱了。万征犹豫了一下，是否要把佳期与苏菲菲相互介绍，但他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跟佳期说：“哦，今儿就算了吧，你先走吧。” 苏菲菲一眼明白了内情，连忙闪人：“哎，别呀，你忙你的吧，我给你留个电话，咱们改天单约吧。” 万征着急了：“哎，别别别，没正经事儿。”万征看了佳期一眼，目光里的责怪溢于言表。他对苏菲菲说：“有什么正经事儿，比见着你更正经。”他揉着胸口，就跟缓不过来了似的。 姥姥在门口大声叫着：“佳期，怎么着啊？”佳期无助地看着自己家的人，又看看万征。 万征看佳期还不走，很嫌碍事儿：“你先走吧，我还有事儿。” 佳期可怜巴巴地站在那儿，刚才拉起妹妹唱歌的勇敢和大气荡然无存。苏菲菲才不要趟老情人的浑水：“啊，万征，我真的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你电话是多少啊？”佳期呆呆地等在一边，看着两个人叽叽咕咕地交换电话号码。苏菲菲的美，苏菲菲与万征的眉来眼去尽落佳期的眼底，而佳期此时是个局外人，他知道他生命中最重大的困难来临了。佳期垂头丧气地给万征介绍：“这是我姥姥、姥爷、我妈妈、我大姨、我大姨夫、我妹。”被介绍到的人除了建华和佳音，都特别拘谨而客气地冲万征点头哈腰，好像是要巴结他似的。 万征只一一点个头，不会看眉眼高低的姥姥一边掩饰着紧张，一边觉得还应该挑点礼。 哟，怎么才来见我们家人呢？ 万征就跟没听见似的。佳期连忙接话：“ 啊，他挺忙的。” 老爷拿出大干部的派头，点着头说：“啊，理解理解。” 姥姥可还废着话：“哼，能多忙啊，跟我们佳期在一块儿好长时间，我们就光听说过没见过。我们一直就想看看我们佳期的眼光。” 万征脸会疼似的笑了一下，刘奶奶也不着四六的胡夸：“ 哎，这小伙子不爱说话，忠厚人。”佳音已经从刚刚的打击中顽强地走出来了，大大咧咧地问万征：“哎，你认识那个苏菲菲啊？” 万征一愣：“谁啊？”“ 嗨，就是那讨厌的主持人呗。”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晚安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， 在哪一个星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，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， 山寒子夜舟情。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艳生。上集回顾，小柳威胁美刀，要是不跟他好，就把他们之间的事贴到网上去。美刀不得不放弃了做明星脸决赛的评委，来与小柳谈判。最终美刀不得不妥协，答应与小柳相好两个月。贺佳音参加明星脸彻底失败。万征来到明星脸，本想与佳期的家人会面，不想却发现台上的主持人竟是自己的旧情人苏菲菲。 胜利从演播厅里出来了，佳期忙打岔：“ 啊，这是我爸，咱们走吧，别在这儿站着了。” 万征问：“上哪儿啊？”“ 去我们家呀，不是说好了吗？姥姥姥爷，你们坐万征的车吧。” 万征断然拒绝了。“啊，那什么，对不起啊，小贺，我临时还有点事儿，今天恐怕不行了。啊，改天吧。”他转向陈家人，一点都不觉得抱歉的道歉。啊，本来今天都来不了，抽空吧。 建华自始至终都没说话，一直冷眼看着万征。这会子他实在忍无可忍了，阻止妄图正吧的姥姥：“有事就算了，咱们走吧。” 万征乐得转身就走。“回见啊。” 佳期非常难堪，想了想，紧走几步跟上万征问：“ 哎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”“ 你就甭管了。”“ 你不是说好了吗？你这样多不合适啊，我们一大家子人，你这么着也太怠慢了。” 万征的话完全是横着出来的。“那你说怎么着啊？非逼着我哄你们家人玩啊？” 佳期顿时服了软：“ 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，你既然知道今天要见我们家人，干嘛不能把别的事儿推了呀？”“ 我能推我不就推了吗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怎么这么歪歪唧唧的呀？改天不行吗？不一定过了今儿谁就死了，以后谁也见不着谁了，怎么这么不懂事？” 此时苏菲菲的宝马从旁边开过，她摇下车窗与万征打招呼。根本没料想苏菲菲会开宝马的万征惊呆了。菲菲甜蜜地做出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，万征惊愕地看着她扬长而去，惊愕地看见车过陈家人时，贺胜利忙不迭地探身与苏菲菲招手。 顿时万征一点胡说八道的心情都没了， 他老实地说道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明着说吧，现在我心情特别不好，这种情况下见你们家人效果也不会好，我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拒绝你的。 子夜朝起， 建华怒不可遏地原地转腰子，哼，他也太不把咱们家人放眼里了，本来就迟到，不但不说个道歉的话，还没事人似的扭脸就走，这瞧不起谁呀、啊、这是不会好好跟人相处是吧？可怎么对那主持人就这么斜肩谄笑的？佳期苍白地解释道，那是他好多年没见的一朋友。什么朋友啊？八成是女朋友吧？我看呀，他压根儿就没把你当回事儿。你会谈恋爱吗？这还要人教啊？你这叫谈恋爱吗？啊？姥姥姥爷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跟着我们挨着撅，你说凭什么呀？ 他不是故意的，真是临时有事儿。 行了行了，你就甭替他说话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趁早给吹了。你一人以前丢人现眼就麻溜忘，犯不着全家都跟着你一块儿的丢人现眼。 胜利听不下去了，他觉得大女儿已经够可怜了，哎哎，你差不多就行了。 可建华早就憋着训这个胜利了。还有你，我就不同意你到电视台当这个碎催，让人吆喝的什么似的。咱家也是书香门第，你不嫌寒碜啊？瞧你给那主持人端茶递水嘘寒问暖的样儿，伺候人伺候的还挺美，我怎么就没瞧你在家这么伺候过我呀？怎么这一家子人从上到下就都这么不争气呀？佳音插了一句话，妈，得了，中学老师就算书香门第呀、啊、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要不是你这么虚荣，非要抛头露脸的参加这个破比赛，能有今天这倒霉事儿吗？就你那水平，你配参加吗？还当明星？那是好人家的孩子想的事儿吗？你赶紧的，明儿就给我出去找工作去，少待在家里吃闲饭。佳期摔门回了自己的房间，佳音连忙跟着出去。哎哎，姐，那苏菲菲什么路子呀？佳期肯定地说，她就乱征以前那个出了国的女朋友，她以前叫苏丽娟，今天我看见那场面才想起来她姓苏。乱征不看电视啊？看，就看那球和新闻联播。姐，你跟她混特拧巴吧？你瞧今天他们俩那酸样，俩小眼里都飞出那小电流滋啦滋啦响了，你干嘛不上去说他呀？佳期苦笑道，嗨，人家那上演久别重逢百感交集呢，谁上去谁就是那吃力不讨好的女配角。佳音宽慰姐姐，你甭担心，就苏菲菲那刁样，她也看不上万征啊。我劝你甭理他了，像他这种没心没肺的人，总会在感情的征途上遇见拦路虎把他给灭了，一物降一物，那才叫生态平衡。我看他呀就得在苏菲菲的门槛上磕散黄了。佳期沉默不语，好不容易才说服万征来见自己的家人，谁想到促成了旧情人相认的局面，又没自己的事儿了。佳音又问，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呀？你就准备这么一棵树吊死啊？我告诉你吧姐，他不会对你好的。佳期一拍桌子，我豁出去了，我这就出去约会去，有老情了不起呀、啊、谁没老情啊？佳音害怕了，哎，姐，你别破罐破摔呀、啊！ 子夜朝起， 佳期这是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看北京，他尖叫着围着观景台乱跑，给手里指着， 看这是长安街，这富士路，那里就是伟大的天安门广场。 手里满足地看着像个小孩子似的佳期，目光里充满怜爱。 佳期转累了，站在东的位置上找自己的家。 手里从背后把佳期拦腰抱住，那是一个只属于情侣的很浪漫的姿势。 佳期顿时浑身僵硬，石雕似的挺在那儿， 手里把头靠在佳期的颈上轻轻摩挲。 佳期扛不住了，他轻轻地叫了一声， 彭总。 手里歪过头温柔地看着他， 佳期啊，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？ 佳期尴尬地笑笑，没想过。 哎呀，不要觉得彭总高不可攀嘛。 啊，那倒不是。 佳期想着怎么从这个熊抱里逃脱， 可手里对这种耳鬓厮磨极为受用，他露骨地问， 佳期啊，到我家坐坐好不好啊？ 现在太晚了吧。 手里放开佳期，不高兴地问， 你觉得彭总会怎么样你是不是啊？ 这倒把佳期说得不好意思了，吭吭唧唧地说， 哎，您要这么说了就不至于了吧。 手里把家门钥匙落在了公司，强拖着佳期回去取，可一进总裁室，一回身就把佳期拢在怀里。 佳期连推带搡，一边恨着自己为什么要跟他回公司，就算翻脸也应该走人呢。 佳期的躲闪反而刺激了手里，以为佳期在跟他玩激情性游戏。手里扑得很专注，房间里没有人声，只有脚步腾挪与衣袂窸窣。眼看佳期渐落下风，就要被生擒的当口，总裁室的大门突然洞开，穿着睡衣睡裤的廖宇如神兵天将，手电筒光直直照在二人的身上，然后他和衣衫不整的手里，醉眼朦胧的佳期，被人点了穴似的傻在当场。手里第一个缓过神来，发出怒吼， 搞什么搞啊！ 他一把推开佳期，走到门口，冲着廖宇指指戳戳， 搞什么搞，你照什么照啊？ 对不起彭总，外面都是黑的，我看到总裁室亮着灯。 手里恼羞成怒，丧失了理智， 你现在开始你不可以在公司里住了，我给你3分钟马上离开，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 廖宇沉下了脸，不服气地瞪着手里，又轻蔑地看了贺佳期一眼。 子夜朝起， 老爷经过胜利的时候，胜利会意地站起来跟进。正在洗脚的姥姥嚷嚷， 干嘛去啊，又上外头抽烟。 刘奶奶说， 嗨，你管得也真严，老爷们儿有几个不抽烟的，少抽点就行了。 姥姥听不得刘奶奶跟她唱反调， 你还真善解人意，我可比不得你。我告诉你，这男的就像弹簧，你软他就强。 老爷不理，径直打开门，门外站着正要敲门的廖宇。老爷一愣， 你找谁呀？ 我找廖荣杰。大廖正要给姥姥倒洗脚水，端着洗脚盆就出来了，他一看见是廖宇，非常错愕， 你怎么来了？ 廖宇不情愿地把行李放下肩膀，不吭声，只在门口站着。胜利问：“ 这是谁呀、啊，大亮？”“ 我儿子。” 佳音窜了出来，看见是廖宇，啊的一声尖叫起来。 廖宇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崩溃了。大廖不情愿地向陈家人一一介绍了他这个儿子。 佳音兴奋地问：“哎，那你就是我弟，你得管我叫姐。哎，这种亲戚关系法律承认吗？”他四下看着，可是没人理他。他仍然不放弃。啊，哎，我问你们呢。目光最后落在了大廖身上。我就是说，这种情况下要是谈恋爱结婚，比如说我跟他，国家允许吗？所有的人都被惊着了。姥姥忙说：“当然不允许了，这是近亲。那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啊。” 廖宇冷冷地说：“国家就是允许，我还不答应呢。” 佳音不高兴了：“嗯，你凭什么呀？” 大廖一看佳音不高兴，上来就扇廖宇后脑勺一下：“你凭什么不答应啊？” 佳音没想到大廖对自己的儿子这么粗暴。哎哎，大姨夫，我不是说我要跟他谈恋爱结婚，我就是打听打听。建英面对现夫的儿子慌了手脚，漫无目的地跑进跑出，一会儿递水，一会儿拨糖，然后又赶紧削水果，就是说不出一句整话。全家人都被他搞得眼晕，廖宇不得不频频起身鞠躬点头说谢谢。才智对这个横空出世的弟弟不抱好感，他警惕地问：“那你以后就住我们家了是吗？” 敏感的廖宇当然听出了言语间的不友好。 啊，我找着房子就搬出去。 姥姥不干了：“那哪行啊，都是一家人嘛。我一直就想家里有个男孩，现在这家里属你最小，既然你叫了我这声奶奶，有我住的就有你住的孩子。”才智问：“那怎么住啊？我已经跟刘奶奶和小柳挤了。” 胜利说：“啊，这样吧，住我们家吧，让佳期和佳音住一块儿，不就腾出一间了吗？廖宇住我们家就行。” 说完又自觉没资格做主，连忙看看建华。建华还没说什么，廖宇马上拒绝：“啊，不不不，麻烦了。”大廖又扇他：“ 不知好歹啊，你有你地儿住就不错了，你还不……” 建华再不说话就显得不合适了。“啊，这么着吧，没事儿，你就住我们家吧，楼上楼下的挺方便。”佳音心里明白，他是烦我姐呀。哎，我得赶紧给我姐打一电话。他一个箭步冲到电话边上，一边拨号一边大乐：“这人他认识我姐，跟我姐一公司的，而且关系还特别不好。哎，这怎么关机了？告诉你们，待会儿我姐回来肯定疯。”姥姥来了兴趣：“哟，这么巧，一个公司的，你在那儿干什么呀？” 廖宇简单的回答：“我是业务员。” 建华对一个人的知识水平非常看重，就问：“你学的什么专业呀？” 大廖说起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：“ 屁专业，上个美术职高还让人家给开除了，打架天天打，气得我呀，我天天打他，可是没用啊。嘿，你不知道，他就是个小流氓。” 建英说：“大廖，你别胡说，哪有这么说自个儿孩子的，以前不知道是亲戚，这回知道了，关系怎么会不好呢？”姥姥点头说：“是。”“嗯， 我们家的佳期呀，一向是以懂事闻名的。正说着，门就开了，贺佳期一脸潮红，低着头进来。本来算计着谁也不理，胡乱打个招呼就上楼睡觉，谁知进了屋，抬眼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正对着门的廖宇。他的反应跟佳音一样，垂死般的尖叫了一声。廖宇厌倦地转过头，佳音唯恐天下不乱，噌地跳起来拉过佳期的手，意料之中般关切地问：“疯了吧？”然后期待地看着满屋子人，哎，看看，又赶紧地跟他姐爆料：“哎，姐，这是咱弟。” 这个晚上发生的一切，对于贺佳期和廖宇来说，都像是噩梦。佳期特别希望在这种时候有谁能冲出来喊一声：“咱这是在做梦吗？”但没有，只有对面廖宇小刀一样的眼神拉在他身上。 佳音劝道：“哟，算了，我说你们俩，这不能从你们俩当间过，得给扎伤了。”“ 你当我爱来你们家呢？我是走投无路，出此下策。哼，怎么样，过了一个很难忘的夜晚吧？” 佳期冷冷一笑：“哼，我早看出来了，要不是单亲家庭出来的，性格能这么扭曲吗？”廖宇刚要翻脸，佳期的手一挥，停滞在半空：“甭，我没有挤兑你的意思，我现在脑子很乱，把话都说出来是为了我自己能听明白。既然得出了结论，我从此就对你宽容点，好歹你得叫我一声姐。”“ 哎，我可没叫啊，我不会认这种八竿子打不着凭空冒出来的姐。”“ 在这个家里我不跟你计较，但是麻烦你给我记住了，你不能告诉公司里的人你和我的关系。” 廖宇不屑地问：“ 我和你有关系吗？”“ 我也不希望万征知道你和我的关系。还有……”“ 还有你的秘密男友。”廖宇替他说了。 佳音一听有八卦，忽地看向佳期，佳期脸一红：“爱说什么说什么。还有，在我们家人面前，麻烦你不要提公司里的事，我是不会和你一起上下班的，你以后也主动点，绕着我走。”佳期怒气冲冲地去到洗手间，佳音乐不可支地跟着：“ 哎，姐，我早就觉得他跟我有缘分。”“ 你有病吧你，这叫什么缘分？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凭什么他要是咱们家亲戚啊？你替我想想，我上班也看见他，下班也看见他，我还有隐私吗？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？”“ 哎呦，姐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多好啊，我可羡慕你了。” 佳期气呼呼地刷牙，很用力。佳音在旁边观察着说：“ 你使那么大劲干嘛呀？牙龈都出血了。 哎，跟不喜欢的人接吻了吧？”佳期的脸又一红：“ 我说姐，您这翻篇翻得忒快了吧。” 佳期喷着沫骂道：“ 我没有。”“ 没有你脸红什么呀？你当我没看出来呢？你一进门脸就是红的。”佳音围着佳期耸着鼻子转了一圈：“嗯，身上还有一股不三不四的香水味儿。哎，好像是那台胞的喜好吧？怎么着，把万征给踹了？” 佳期擦擦嘴，一副牛气的样子：“哼，闲着也是闲着，齐头并进呗。”“我说姐，你可不能为了一万征就此堕落，不值得。换也得换一好的呀，不能手边上放着什么就抄什么，这不明摆着让人玩弄吗？” 佳期嘴上是不服软的：“我就是不服， 我想试试，我就想试试这不正当男女关系能不能有朝一日被扶了正。佳音劝别人的时候总是十分明白。哎，我的老姐呀，我觉得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不服，就是觉得自己特别特别。大多数平凡女性都心存侥幸地认为，那些谁都磕不下来的男的到自个儿这儿就算画句号了。哟，您千万别这么想，都是普通人，没比谁多长出什么来。人见山翻山，见水趟水的，凭什么到您这阴沟里翻船啊？佳期被他给气乐了。嘿，现总结出来的心得吧，不就是小李美刀自此不搭理你了吗？一听这个名字，佳音捶胸顿足。姐，从今儿起，小李美刀这四个字从我字典里抠出去了。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晚安。